今日呢其实仲睇到一单新闻呢，其实就好撚嬲嘅睇完。所以呢呢、这个每日一晚呢今日都破例啦，录多一节就讲呢个呢纽西兰炒房之父。当我见到呢个新闻我就睇下啦，即係呢佢就话呢、这个新闻叫做话有个纽西兰移民第三代，佢係土生土长嘅纽西兰人嚟㗎，就凭住佢嘅商业惊人、商业头脑，低价收购弱势族群嘅房屋，再转手高价牟利，短短八年坐拥31处房产，粗略估计身家到7亿台币，仲收咗600个学生加入炒房行列。喂，呢、这个呢你睇返佢所做嘅嘢呢，你话买楼赚钱，咁你如果你係凭住你嘅眼光买入，凭住你嘅眼光赚钱，呢、这个无可厚非，冇人讲乜嘢嘅。问题佢提出咗一个7D， 咁佢呢主要靠啲咩搵钱呢？就係、是、不幸去世嘅人呢，唔需要楼嗰啲呢，佢就係买呢啲。咁老实讲，人死咗好多时有啲损嘢俾银行接管或者俾政府接管，呢啲唔出奇买呢啲嘢。咁遭逢变故，譬如有啲人唔掂还唔起楼，俾人收楼，或者家中有事突然间急于卖楼，离婚又要急住卖楼嘅两公婆，或者呢唔知道自己层楼值几钱，咁呢样呢就等于呃人。而家一个叫做呢资讯爆炸嘅社会，冇乜人会唔知道自己嗰啲嘢究竟值几多钱㗎啦，係咪？即係好似收买佬啊，你有一个古董，原来係一个铜猴手啊，铜龙手咁样啊，值1亿嘅，原来可以卖，咁你500蚊啊买俾个收买佬，咁呢啲呢即係当然就而家仲有冇呢啲咁嘅事发生呢？相信都极少啦，除非嗰个人又係冇上网下，或者唔知道呢个世界发生咩事。咁但係呢我哋做人嚟讲呢都叫道亦有道。你如果专系抠呢啲人呢，即係呢叫做乘人之危啊，趁人哋病就攞人哋命啊，人哋等住钱救命，你呢就去屈鸠人，或者去低价钱质人哋买嘢俾你。中国人呢普遍有呢种乘人之危嘅呢个陋习嘅。因为我亲眼见过好多嗰啲呢叫做自称有钱佬嘅物体呢，佢哋係会有个心态，当人哋要卖嘅时候呢，佢就会假定人哋係唔掂唔撚掂，等钱使。等钱使呢，佢亦都觉得冇人会同佢买嘅，因为全世界嘅有钱都破晒产，破剩佢一个，只有佢有钱嚟买呢个物业或者买呢嚿嘢。所以呢佢会俾啲好下流嘅价钱，係可耻嘅价钱。譬如话市值可能1000万，700万呢睇下佢卖唔卖啦，咁样又或者更加低啦，咁俾啲十分之可耻嘅价钱。佢唔掂嘅呢唔卖呀，佢唔搞唔掂嘅，佢饭都冇得开呀。即係呢种呢係真係，係咪真係中国人独有呢？我见好多可能鬼佬都有，特朗普呢啲可能都係做呢啲嘢嘅人啦。咁你买一个物业，你係靠乘人之危呃阿婆，即係话以前有一个据说喺跑马地一个好著名嘅区议员，又做加入，后屘又加入民建联，又喺跑马地发展买楼。咁佢呢据说啦，就係专呃嗰啲马姐，就买层楼俾佢，就致富就发达嘅。咁名我哋唔开啦，费事俾人话诽谤啦，因为我系都系听翻嚟嘅，都唔知系咪真。咁80年代啊，香港呢个地产起飞咧，系发咗好多一批呢啲咁嘅人嘅。呢啲系主要系咩人呢？主要就系喺你见开一间地产公司，当时又唔使牌嘅，就有叫做食价，所谓即系你层楼咧，当时系值20万嘅。佢呢就话俾你知，冇人要嘅，呢楼咁旧，系值11-12万嘅啫。咁佢呢就11-12万就同你卖，转头呢就卖俾出面呢就赚9万。咁当时你讲80年代系好多钱㗎喎。9万啲人呢系转头可以买另外一层楼㗎喇喎。因为当时讲80年代初，城市花园20-30万都买到㗎。一成首期20000几蚊，你夠胆落去呢赚9万蚊就可以买4层城市花园㗎喇。跟住就有人帮你供。 所以呢当时是发了一大批，即是现在人俗称的地踎地产，在那些街坊地产公司那些发了很多的，因为很多真是不知价的阿婆。但是到现在资讯爆炸的年代，还有这样的人，而还会说他是一个凭住他什么话商惊人的商业智慧、商业头脑，这些不是的，找人笨柒，这些不是商业头脑来的，这些叫成人之危，这个冚家产。香港很多人都去买银主盘，但是你因为他是不掂，你没份去迫害他嘛，你是他不掂了之后被银行收了，那你去买，那这些没得讲，是不是那银主盘相对会比市价平少少，但是你不是有份去害那个人，或者你逼仓逼他走投无路要减平减贱买层楼给你的嘛，是吧，即是同这个 case 是有点不同，所以这个叫做纽西兰土生土长，这个叫做罗霍方啊，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什么人来的，想这些东西出来呢，这些真是人渣的行为来的，人渣是没有分国界，好像香港都不少了，是不是，咁所以咧，呢啲人咧係一定係俾人哋唾棄嘅。咁我呼籲嗰啲紐西蘭網友嚇，呢啲人係要去聲討佢嘅。佢呢啲絕對唔係炒房之父，呢啲係揾笨柒嘅冚家產。咁一定要正視翻呢個問題。講起冚家產咧，有一個本地嘅冚家產咧，就一定要講嘅。咁啊，没有人是孤独，不要问芒果，不要问芒果为谁而摘，芒果为你我而摘。历史在笑鸠王玉文，咁啊，笑鸠王玉文咧，当然系我哋嘅重任啦吓。咁啊，我见到咧，而家呢个芒果佬啊，世倾则绝，利穷则散，而家俾人写翻转头啊吓。当年是数起2013年，芒果佬找人就写了一本叫做《人民力量覆亡史》，咁真系比佢不幸严重，人民力量真系覆亡咗啦吓。咁但系啊，而家调翻转头啦，佢又俾佢啲热狗咧就写翻转头，就写翻一本叫做《普罗舍热气成记》，记实啦吓。咁啊，唔知边个写啦，亦都冇兴趣睇。咁佢系咪写起呢个舍热气成咧？吓，系呢个我都觉得系俾人屈嘅多啲。不过佢咧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，佢啊屈得人多，而家俾人屈翻转头都天公地道啊，系咪先？咁另外一单好好笑嘅嘢咧，就系讲呢个咧《热血时报》咧嘅呢个live 啊，咁啊夸大嗰个叫做咧在线观看人数啦吓，咁啊当然我哋成日都讲笑，就系热呢个大香港早晨话热血时报啲节目咧就好捻多人听嘅，有80亿人咧 online 去睇嘅，哎呀去睇去听嘅，因为咧佢哋啲数啊自己揿落去噶嘛，800亿都有啦，系咪先？外星生物可能有8000亿啦吓，喺500亿光年以外嘅外星生物绝对有咁多嘅，咁啊。公唔公开呢其实都冇人知㗎啦，因为呢呢、这个追咬佢哋其实都系佢哋自己人。咁我发觉好奇怪喎，啊呢、这个名好普遍㗎喎，呢个斯达啦吓，叫做有奴有马又有仇吓、啊、有个马斯达，有个奴斯达，仲有个仇斯达，咁梗系有奴有马又有仇啦。咁呢个变咗本土一个比较 common 啲嘅名，可能吓、啊、可能而家啲后生仔鍾意啦。咁啊，都几多趣闻听嘅。咁啊，我哋咧喺一个好枯燥乏味嘅时候咧，咁啊有啲咁嘅趣闻听下咧，其实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。咁大家当系笑话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有啲网友话啦，喂，你哋成日都咁样追住佢哋，喂，我哋平时又即系点解无聊，就系搵呢啲嘢出嚟就解闷噶啦。如果唔系，我哋冇乜生活乐趣嘅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话唔啱听，咁冇办法啦吓。但系我哋好中意讲吓，咁今日真系讲咗好多啦，讲住呢度先啦吓，下次再倾，拜拜。